今天一开始让这个电乐时间稍微长点啊，特别有节奏，特别开心的感觉。 嗯，跟着雪花晃一会儿， 好像停了。 啊， 反正建国门地区是停了，不知道各位所在的那个区域停了没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咱们北京的入冬的，应该算是第一场雪， 就入春了，明明。 啊， 明天就2月2， 离冬的第一场雪，2018年的第一场雪 啊，来的比平时都晚一些，是吧？就差坐着2路汽车了，现在 有2路吗？ 哎，还真没有， 没有吧？ 大一路， 就差坐2号线了。 哦， 哎，是吧？2号地铁， 反正朋友圈今天雪是下了一早晨。 哎，是是是，一直在晒着，说明大家对雪的期盼，那种期待的心情，特别的迫切的需要一场雪。 北方人呀，我觉得还是挺习惯在天气冷的时候见一点雪。 哎，是是是， 对吧？ 否则没有北方的感觉。 尤其我觉得像过年的时候，应该下一点，是吧？大家那放个鞭炮，然后堆个雪人，然后看着窗外下着雪，然后透过窗花，那感觉是另一个风味哈。 既然下雪了，不如就重新过个年如何？ 诶， 再歇个7天， 也不知道假日办的同学能不能同意 啊？好吧啊，这是我们美好的畅想啊。这个今天呢，咱们在这个特别高兴的下雪天，咱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在周六和您一块儿聊点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边的猫猫狗狗。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为什么你说完猫猫狗狗我们要报警？你不觉得有点古怪吗？ 就告诉大家谁在跟大家聊。 好的， 是吧？这个我出于我们的爱嘛，我们都是，我们俩都是养狗的。 嗯， 是不是？对狗狗非常的爱。但是呢，我们在养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养了这么多年了，但还有一些习惯可能是不对的，一些认知可能是不对的。 对，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请来的这位大夫刚刚从美国回来。 哦呦， 人家 不是德国吗？他不是会德语吗？ 人家是在德国，原来是上的硕士，然后那个 你小声的提醒我们都听见了 然后人家最近经常要出去学习。 哦呦， 因为这位大夫语言天赋很高 哦， 他们比如说请了国外的专家来给大家培训啊， 嗯， 都是杨大夫来做翻译的 哦， 所以他能掌握很多前沿的知识，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 是 因为你看咱们每周见一次宠物医生，咱们都觉得哎呦，我们的很多观念落后了。 对， 刚才跟杨大夫一聊，杨大夫说 他们的观念都落后了。 哎，所以今天我觉得可以让杨大夫给大家聊了，人家国外现在宠物那都是一个什么状况。 哎，是 吧？ 是 是 这个咱们也与时俱进一下啊。我们欢迎今天来自美联综合的杨大夫。 欢迎杨大夫。 听众大家好，我是美联综合转诊中心肿瘤专科的医生，我是杨小丹。 哎，既然今天这么前沿的专业的大夫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大家家里边的猫猫狗狗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了哈， 嗯， 您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公众平台 CHWL876 来问一问杨大夫。 嗯， 先来问问杨大夫，刚刚不是说刚参加完会回来是吗？ 对， 哦， 都学了点什么？ 刚刚去的这个呢，是在美国举办的一个对于伴侣动物猫咪和狗狗的髋关节置换手术的一个专科培训，非常的棒。 髋关节置换手术， 我们知道就是金毛的髋关节 特别容易发生问题，但因为在我上硕士期间，我的导师是德国骨科非常有名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当年呢带着我做的手术已经是大狗的髋关节置换了，所以我的思路还是停留在哦，大狗可以做髋关节置换这件事情上。 嗯， 大型犬金毛、拉布拉多，其实边牧也会有，就这些是高发品种。 是， 咱们怎么来理解髋关节发育不良这件事呢？大家有想象这个动物的这个骨盆， 嗯， 是有一个凹槽的，然后这个骨头呢是一个能卡在凹槽里的一个球形的结构，如果这个凹槽和球不吻合，那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它走路的时候呢，这个关节之间会互相撞击，就会疼。然后呢，随着这个疾病的进一步发展，很多狗会长骨刺，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动物痛到走都走不了。这是最典型的呢，需要可能说来做一些手术修复的方法。在传统人们的观念当中，就是咱们国内现在的常有水平是，哎，髋关节发育不良怎么办呢？骨头切掉。这个做法是非常通用的做法，也非常的常见。 嗯， 可是呢，在这次培训当中，那么来自美国各个高校的，他们都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呀，还有康奈尔大学，这些高校骨科的老师认为，从动物的福利角度讲，伴侣动物，在我们能够做到的情况下，他认为 只是把股骨头切掉，然后呢让这个大腿这边少一些骨头嘛，他怎么办呢？靠这个肌肉和结缔组织让这条腿继续运动，他能勉强活动是没错，而且这个疼痛呢比起这个骨头摩擦时候疼痛会少，我们会觉得哎好像看起来好一些，然而对于动物来说感受还是不好的。 对对对， 因此在技术还有呢家长，当然我在想这个手术费用的事情慢慢也会不像当年所谓的那么天价，也是越来越可以承受了，所以真的是可以造福一是更多大狗，还有一些呢小猫，还有小型犬，现在呢也有专门的为他们设计的假体，我想这些优秀的产品会逐渐的引入到国内，而我们国内的医生起码北京去的医生我就知道也有，所以我在想全国范围之内我觉得动物们的福利真的是会越来越好。 嗯， 而且我们这次去呢以我之前的没见过什么世面的这个角度来看，对国外的骨科专家已经开始给膝关节做这个全膝关节置换了，我们还停留在要努力把髋关节置换要搞定的这个阶段，所以差距是有，可是国内的兽医师们都是很努力的在学。 明白， 所以前途还是非常的光明。 明白，因为我们对这些专业不是特别懂、啊、 对对，而且以我的角度是我的思路如果不是出去来学习甚至说借着这个培训的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可能还是会觉得哎呀是吧，猫摔了一跤然后那个股骨头骨折了切掉就好，我可能觉得这就是个挺好的做法呀，也不贵啊，这个手术也挺快能康复的，但是站在一个完美的就是动物活动功能完美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有更好的方法。 嗯嗯， 所以是我的知识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嗯，就是让他们活得更幸福一些呗。对， 其实他们的幸福也会让这个爱护猫猫狗狗的这些家长们更开心、 嗯、 毕竟呢他们的疼痛每一个活动都被家长看在心里、 嗯、 我尤其是经常能遇见这动物真的是慢性疾病，比方说它有骨关节炎它骨刺、 嗯、 那不是特别懂得护理的家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家的猫走一步啊叫一声走一步啊叫一声，它什么也做不了，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 哦哟、嗯哦、猫也这么严重啊、 对，猫的骨关节疾病其实很普遍，我之前在我的微博上还发了几个病例的照片，我这边手头有一个特别典型，这只猫咪呢叫胖胖，它最早是在新城国际的一只流浪猫， 嗯， 然后被救助了之后呢现在转手已经到了一个很温馨的一个环境在生活，它大概五六岁，它是年纪并不大，可是呢它走路有的时候会叫，我给他做筛查，他的肘关节他的膝关节还有他的腰部都有特别严重的骨刺， 嗯 嗯， 所以就是年轻的猫有这个多发性的退行性关节疾病是常见的，可是猫非常能够忍耐疼痛、 哦 嗯、 所以我们经常觉得哎，我们家猫看着挺好的呀， 对， 到某一个猫实在忍不下去的这个坎儿的时候就什么都出现了， 就说明已经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因为我想我记得最早第一期来给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提过，说猫在自然环境有一个双重身份，它既是捕猎者，它逮小鸟，它逮耗子，它逮昆虫，但是猫呢会被很多天敌来攻击，咱们城市里没有鹰啦就另说，但是在野外有大鸟，然后有狼有狐狸，城市当中的话大型犬，比方说一个狩猎天性特别强的拉布拉多、斗牛犬，对，还有这个牛头梗这种动物、 嗯、 还有西高地白梗，就是有猎犬天性的、嗯、见到猫都会疯了一样，所以对于猫来说它很害怕自己的脆弱暴露给天敌，所以猫胆子小它要逃、 嗯、 另外就是他不能掩饰出我生病了的样子，我生病了或我痛，他本能里就知道说天敌会来攻击我，优先挑我这种好逮的逮嘛、 嗯、 所以猫会一直忍，也就是说养狗的家长和养猫的家长可能真的要站在了解他们天性的角度，不然很多事情就会错失。 因为我最常见的一句话是这样子的，就是来医院看病的动物家长会抱怨说他一直很健康呀为什么就病了呢， 是是， 我说嗯，对呀我们也一直很健康呀直到我们病倒，像今天来看病的一只猫咪十多年没有做过任何腹部超声、 嗯、 然后呢它是肾脏当中出现的病变是多囊肾，11岁今天第一次发现已经尿毒症的阶段了、 嗯、 如果说它2-3岁的时候年度体检做一次这个腹部超声检查及时发现了，虽然说确实治疗上我们没什么方法，但是通过及早的一些饮食上的护理或者定期的来监控，也许把它发病的这个过程从11岁发病延长到13岁或15岁才发病， 嗯， 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总结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信息量。 对， 就是猫家长和狗家长各自还是得长点心。 对、 嗯， 这真的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是个漫长 的，真 的 特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未来可能我们能看到很多，包括像国外国家有一些借鉴的东西哈、啊。 对对对， 我们能看到未来可能我们也会发展成那个样子，不是可能，应该是肯定会发展成那。 一定会。 对，比如说 我身为一个就是经常在培训当中活跃的这一个兽医师， 嗯， 我已经很感动的看到国内的小动物医生们是多么努力的去学习，多么努力的提升自己。 是的，是的， 我觉得哪怕在未来的两年之内，可能医生们的整体诊疗水平就会真的是突飞猛进，就很期待这么一天的到来。 嗯、是的，因为现在确实我们不仅在看整个社会发展的特别快啊，变化的特别快，其实这个是就是我们可能是会安插在各个不同的领域的共同的这种快速变化，才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这种变化。 对， 医疗就是更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啊。 对对 对。 哦， 我觉得其实咱们对于像我们这样非从医非那个医疗工作者以外的这些、 哎、 就是宠物的这些饲养者，我们特别关心就是什么时候宠物的那个保险能跟得上、 嗯、 对 医 保， 我们也非常期待，但是这些可能不是我们一个医疗人员能够决定的， 也得慢慢来， 需要社会相关行业的人来给支持、 嗯、 我们有这一腔希望，这毕竟涉及到是一个金融财务方面的东西、 嗯、 需要更专业的人来替我们解决问题。 嗯， 嗯， 因为你现在你看就刚才杨大夫说就是这种手术也能做那种手术，其实啊真的是应该价格不是很便宜， 嗯， 对于很多人来说， 对，其实我自己想一想，对于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说，真的是把这好几个月工资拿出来给动物做一个手术，是谁也都得掂量掂量。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因为呢，这个动物毕竟诊疗服务它的就是成本还是呢没有办法和人医的来比，毕竟我们的规模和人医相差很远。 对， 但是。所以为什么在选择养动物之前各位也一定要慎重，毕竟呢 是 这是生命，所以既然要为生命负责，生命是无价的，那么跟无价的生命比起来， 嗯， 我们应该还是做好充分的准备。 是的、 嗯、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家长啊，其实不是说就是真的不是在乎钱了， 嗯， 真的更多的家长呢可能都是说只要能治好多少钱都没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会限制于说您这个吧，目前的技术来讲可能做完之后也不见得会有特别好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如果比如说有更好的情况发生，我相信大家会一定会选择，比如说髋关节的这个事情， 对， 我身边几乎养金毛的全部都有这样的问题，有严重的，有相对来讲不严重的，但是你看他们走路、 嗯、 你就觉得这就不是一正常的狗，走起来就是那个屁股甩的又跟那尾巴甩的幅度似的、 嗯、 一问几岁了，可能一岁多一点，我说像这个可能你到五六岁或者说七八岁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以大狗为主，我也很喜欢大型犬，其实我觉得大型犬更有、 嗯、 狗本身 像狗是不是 对像狗然后呢 那个泰迪也没有偏见、啊、 没有偏见，就是说从大型犬上我是能更多的感觉到就大自然进化给就是这个群种赋予的一些特点、 啊、 但是呢大型犬像髋关节发育不良，虽然它有很多因素会导致，但是比较能够公认的一点就是遗传倾向。 嗯， 那如果一只大狗它已经有这个问题，它繁育出来的小狗这个概率会高。 是， 因此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上有问题的就是咱们养的狗狗这么多，我觉得呢可能也和伴侣动物繁育这边没有严格的把控还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至少我在德国的时候呢，很靠谱的这种私人的犬舍，它的名字就很长。 嗯、 然后这些狗在繁育之前要专门去，像我的导师，他是认证的这个可以给髋关节来评分的这个专业人士， 嗯、 他给评分，认为这个狗的髋关节没有问题，那么这个狗才拿到一个相应的证书去做繁 育， 才能繁育。如果它已经有、 哦， 其实大狗不光是髋关节有问题，肘关节也可能有问题，肘关节发育不良，大家就想象这个胳膊肘也是一个圆和一个半圆扣在一起，还有一些狗呢就是圆和那个半圆的地方也是不吻合，它也会有问题、 哦、 像这种狗也不适合繁育、 嗯、 所以就各家如果是我们真的很喜欢基因筛查、 啊、 现在可能髋关节和肘关节发育基因还没有找到、 嗯、 但从家族倾向上是可以筛的，那选择伴侣动物的时候尤其是选择纯种犬的时候，家里就应该还是做做功课。 嗯， 因为你也不可能推测一只小狗是不是未来会发展疾病，那这个小狗的父母什么情况也很难去寻找，除非这真的是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犬舍、 嗯， 但是价格估计也不会便宜，就是说还是选择动物之前呢掂量好。并且即便现在社会上我们一直在宣传说用领养代替购买，我很支持，我是收养的流浪猫，但是流浪动物其实也会有一样的问题。如果大家抱着说啊，我要是收养一只流浪动物它不太得病，这个观点是没错，但还是只要它是一条生命，它永远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且如果流浪动物之前受过伤害，或者小的时候得过传染病，它可能在某些方面的倾向也更重。无论怎样，我觉得呢，和动物一起生活是个很美妙的人生体验，但是凡事都要付出代价。那既然我们要享受和他们在一起的欢乐时光，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作为一个人类来拿出我们的态度来。 来，你看我们刚才说这问题，就有一朋友赶紧问了，他说我家这猫啊是折耳，他说天生的关节不好，曾经髋关节因为不好还那个摔倒过，尾巴现在不能 动 自如的那个伸直。 对， 然后他说去医院看过很多次了，但是因为他还有膀胱的结石，一直间歇性的有炎症，所以身体素质一直不好，一直在调理。他说刚才听了杨大夫说那个髋关节置换术了，这种他能不能动这个手？咱们现在就是你们学回来了，现在还能，国内现在 我觉得建议大家再等一等，因为国内的医生即便学完技术，我相信呢，这些负责任的医生一定要通过一些模型要练习，不会有一个人把学来的技术刚刚听了一个理论课，虽然我们会在学习的过程有实操，不会这样子来做的。所以让需要大家有一点耐心，给这些医生一些成熟的时间。而且像折耳猫的这种基因缺陷导致的问题呢太多了，我的建议是呢，可能要综合的管理它的髋关节的，只是它整个全身各项疾病的一类。其实折耳本来就是一个就是缺陷基因，但无论怎样，我觉得猫咪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我更加关注的是它的疼痛管理。因为呢，猫如果反复出现泌尿道问题，除了饮食方面护理不当之外，更多的要考虑猫是不是有情绪问题。因为猫，兽医上有一句话，第一上半句是猫不是小型的犬，下半句是给我们兽医自己听的括号，但是很多兽医把猫当成小型犬来治。这是国外的一句经常说的话，也就是猫的解剖生理还有行为跟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狗的泌尿道问题，比方说结石，多数是由泌尿道先感染，然后感染了之后呢，有细菌产生出来相应的一些物质，就像今儿下雪一样，咱们小学都知道说下雪必须空气当中就有点灰尘，然后温度湿度刚刚合适，哎，它能结晶，对吗？其实就是尿结石在狗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先有细菌，然后产生出来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开始结石，结石生成。猫呢，结石有些时候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但是猫不是感染来的，猫就是特发性的。还有一点就是猫的很多泌尿道问题可能不是感染，它情绪紧张，它可能就会有膀胱炎，它可能就是因为膀胱溃疡。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准确啊，咱们这么想，人着急的时候咱是胃疼，猫着急的时候膀胱疼。然后呢，它会因为膀胱出现了炎症，比方说发炎了、肿了，尿路上会有一些分泌的什么物质堵住，然后尤其是公猫尿不出来。那折耳猫我又知道它的尾巴和骨骼都发育的不好，它疼，它每天都很难受。如果没有良好的疼痛管理，它永远都在这个疼痛的折磨之下，我觉得这个泌尿道问题想根治也是很难。因此这位家长，我建议您要是有空可以来转诊之心找我，给您做一个疼痛评估。真的是即便无论什么大的手术如果不能做，我觉得保证猫咪生活质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是就是平时也跟我们人一样吃止疼片吗？ 对，需要，疼痛管理很重要。我觉得在动物，就是五大，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给动物制定出来的五大动物福利，第一点就是要让他们要有免于饥渴的自由，但是也要免于疼痛和免于伤害、免于恐惧的自由。对，让动物不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好吧，今天确实是从一开始就从观念上给我们带来一个革新，包括我们的称呼上，我们老说是周六我们来聊一聊猫猫狗狗，好像感觉就不如伴侣动物来的那么的贴心暖心一点。 对，因为宠物这个词我个人是很多年前就不喜欢用了，我觉得一个宠字加在上面还是更多呢把它们当成一种玩具的一个心态。 对， 就是说哎呀，儿子过生日买个小狗送他吧， 对， 就把它当成跟买一个什么变形金刚，哎呀，变形金刚可能还现在更贵吧，估计比狗还贵， 便宜的，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我觉得概念上至少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意流入眼，不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的阴天，古城春风的仪式，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的天气情况。故宫小雨夹雪，4度到0度；八达岭长城阴，2度到-2度；延庆龙庆峡阴，1度到-2度；平谷金海湖雨夹雪，1度到-2度；怀柔红螺寺雨夹雪，0度到-3度。怀柔慕田峪长城雨夹雪，0度到-6度；密云云蒙山雨夹雪，1度到-5度；门头沟灵山小雪，0下1度到-8度；房山十渡雨夹雪，2度到-1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延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朝阳门到建国门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四元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雨雪天气路面湿滑，请您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周末，跟您一块聊一聊我们身边的伴侣动物。 嗯，你终于学会了。 是的是的，我们也要学会啊，把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动物们变成我们身边的伴侣。其实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伴侣。 嗯， 对不对？ 对的 啊、心和我们贴得很近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而且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专业的来自美联众和的杨大夫，一块跟我们聊一聊。先从前沿的开始聊，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这个国外的现在这些伴侣动物们，他们的一个比如看病也好啊，或者生活也好啊，他们的生活环境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也可以来聊一聊大家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刚刚呢有一位朋友发来的就是他们家折耳猫的问题、 嗯、 刚刚我们还在聊说折耳猫现在就是因为可能就是长得很萌哈，小耳朵耷拉下来，但其实这是一种特别病态的东西啊， 基因缺陷。 对， 因为它折耳是因为 软骨发育不是很正常，它才会折下来。因此呢，在这个基因的携带之下，除了耳朵有折耳基因之外，潜在风险就是它这种猫咪它骨骼的其他的位置也会出问题。 嗯， 比较典型的猫咪就是后腿，尤其是副关节，就是咱们人的脚跟这个周围出现了一些不能行走僵直的情况，还有一些猫咪的尾巴，刚才也提到，就像钢管一样，它完全无法行动。 嗯， 那刚才咱们说到疼痛管理这个事情，就是因为猫咪它对疼痛的掩盖是非常高明的，所以我们呢一般国外的几个发现不了，国外的一些大学有不同版本的疼痛评估，主要是根据动物的面部表情、肢体这些能看出来，养猫的人也都懂。当他感到疼痛的时候，这个动物的表情，咱们知道最简单的例子，我要突然掐谁一下，那个人第一反应是瞳孔肯定会放大。对于急性疼痛来说，这个是你控制不住的，瞳孔就会放大。所以这些人能看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动物可能蜷缩在角落里，没有任何互动，然后不吃不喝，这些都是一个疼痛可能的反应，但它会要综合很多信息。慢性疼痛来说就更加微妙了，就比方说走路的步态，猫有点轻微的瘸，家里是能看出来的。但是如果它只是隐隐作痛，看不出来的一个方法呢，是一体检要做。因为哪怕是做一个常规的 S 线片筛查，对于肘关节、膝关节和腰椎出现了明显的骨骼病变，这个是很直接的。那么我们可以开始给猫咪做药物方面的话呢，有专门的止痛剂，或者说呢使用一些保健品，一些抗炎的药物。嗯，现在最常用的还是鱼油类的，因为我们知道欧米伽三有很好的抗炎效果，那它对于骨关节炎的这个炎症控制是有好处。至于其他的保健品，咱们常用的什么软骨素啊，什么硫葡萄糖啊等等，目前也都在研究当中，有争议，但是反正肯定吃不坏。我吃的是人的关节保健剂，但是猫咪呢它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它的感受。 是，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就是如果这个猫怀疑它有疼痛，加了止痛相关的止痛管理之后，你会发现活跃度有增高，会发现猫咪之前可能一直趴在那儿睡觉，家里说哎呀因为猫老了嘛，所以它爱睡觉正常的，结果发现哎给了止痛药之后，猫和小猫一样，然后追逗猫棒追得很开心，那你就明白哦它之前其实是疼，只是呢通过一种哎我不想活动的一个变相的方法， 动着不疼， 对对对，这样子。 哎，刚刚说到的就是折耳啊，它先天会有一些问题， 对， 这种是娘胎里边带出来 的， 就是小的折耳猫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它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表现出来，而且呢折耳的基因，就是咱们还是回到中学的生物，咱们也会知道这个隐性基因显性基因有成对出现的，有显性有隐等等，还是很复杂。就是说折耳基因是概率更高，但我们会见到很多折耳猫和比方说美短或者和其他猫配出来，哎它咱稀释了这个基因，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哎它好像就没事。我觉得这就是说运气好，不是说百分百这一杂交就一定能避免风险。 哦，明白。 而且还有一些纯种猫现在养英短的家庭也很多， 是， 然后出现伴发的一个问题，英短常出现的就是心脏病。 嗯， 有一岁的猫咪就出现肺水肿、心力衰竭来医院的。嗯，就这就是纯粹的代价。所以说呢，人精神活得纯粹点好，但是猫的品种活得太纯粹，我觉得麻烦有点大。 而且现在刚刚我们也聊到了有一种猫，就是那个 短腿猫， 涛涛好像 没见过， 就是四条腿，就跟 科技 真的就是科技一样， 真的是科技 啊，就是只不过就是它是一个猫。 对，这个伴侣动物，尤其纯种猫的流行趋势一直在变。 嗯， 我再想一想，可能十几年前最流行养波斯猫嘛， 嗯， 到处都是波斯猫。 对对对对对对， 波斯猫之后一窝蜂又开始流行养那个加菲猫， 嗯， 然后又流行养这个叫什么呀？美短，就是虎斑嘛。 嗯，对。 然后这两年英短又很流行，然后我最近接触到的是布偶猫。又变得很流行， 是 布偶超级可爱， 超级可爱，确实没错。但是就是看这个繁育人他怎么来筛选，因为越纯粹的动物，像布偶猫有也是心脏可能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总之就肥厚性心肌病啊等等，然后未来可能又有一些其他的国外的常见的品种被引入。所以说到底，有些时候不是兽医本身的问题，是整个怎么说呢，伴侣动物这个氛围。繁育人如果没有做得好好的繁育，那他等于是在帮着兽医挣钱，可是这种钱说句实话我觉得没有意义。 对，大夫们其实也不想挣。 当然， 对吧， 因为有些情况下是真的没招。 而且我觉得你看咱们国内的朋友养小宠物呀，对于颜值的要求非常高。就是哪个品种漂亮，哪个品种现在正在流行的尖儿上，他养哪个。就经常去国外的朋友， 我觉得可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国外的好多朋友养那个狗啊， 那个丑啊，他们的审美和咱他们的审美和我们不一样。我这次刚去上海翻译了一个神经病，就是犬猫神经疾病的一个课程，老师呢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然后我们住的那酒店门口就有三只小土狗，这三只小土狗呢是好像酒店工作人员养了，就趴在那个酒店大厅，而且可以进酒店大堂的，我觉得，这还不错。那老师特别喜欢中国的小土狗，然后每天出门回来，他下了出租车进酒店，第一件事是我的中国小朋友在哪里？然后他先去跟小狗打招呼。这要换成中国人看，有小兜齿儿，然后是一个小梗犬的串串，就是咱们看觉得就是个土狗。 真的爆了！ 老师超喜欢，然后就说：“哎呀，要不是因为离得太远，他就把狗带回家。他家里面已经四只狗了。”啊，就是觉得审美上嘛，可能人家更关注的就是这个动物的性格，因为那只小狗很有礼貌，不凶，然后见到谁都很好打招呼。人家更关注的是这个动物的品性。 是。 我们还是更多的关注它，长得好看就好。 外貌真的，我们要比人家要进步。而且我觉得还有就是全社会对于宠物，不能叫宠物了啊，伴侣动物的尊重，也不够，对吧？你看咱们比如说那个很多的酒店什么的，你是带不进去的。但是你在国外待着，哎，飞机上、火车上，包括特别高级的酒店， 对， 大堂里，你坐着边上，然后有一只狗，这都特正常，对吧？所以我觉得这观念大家可能还是不一样， 习惯吧。我觉得文化上的改进需要点时间。一月初我们去美国是做营养课的一个学习嘛，当时还去参观了一下宠物店，人家宠物店老板都觉得这帮人来干嘛？这有什么好参观？但是就是我们来说，比方说这家它有个货架，上面是各式各样的狗咬胶，就是用什么各种不同不可描述部位做的狗咬胶，反正狗吃的嘛。然后来了一家特别有意思，他们家是一只大狗，也是串儿，他们家呢领着狗挨个货架闻。说这只狗呢刚做了一个膝盖的手术，它是那个前十字韧带断裂，做了一个 TPL 也算比较大的手术，修复手术，然后这个康复的很好，今天复查很好，说奖励你今天给你买一个你想吃的玩具，你自己挑，就当真的是，然后就让狗自己在货架上闻，然后狗自己闻，它喜欢这个，就看看他爸说好我给你买这个，就付款，特别可爱。然后我们就觉得哇，这种简直就像是大人和小孩子在沟通，而且他的狗是听得懂的，而且可能他也习惯说 能听懂， 你想要啥你自己买，他可好玩了。所以在旁边看也觉得蛮感动的。 是，这得慢慢来，就是 对文化上的差异，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但是不用着急，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嘛。 没错， 我们不给他买骨头，我们可以给他念首古诗嘛，我们给他弹一曲古筝嘛，陶冶一下性情。我觉得用中国人的方式也是好事，没关系。 杨大夫的思维还是比较那个 可以 交叉的， 可以的，没问题。 杨大夫一定很幸福，知道吗？就是他会自我催眠，知道吗？对，真的，哎，说到这个了，咱们来说一说，就是正好也聊到了国外的狗狗嘛，对不对？那国外的狗狗他们看病的话是有自己的医保吗？我们拿一个国家来 比较常见 举个例子， 比较常见，就基本上我去参观过美国的医院。进门的第一个就是很多医院会有一个展示架，展示架上通常都会放各个保险公司所提供的一个相应产品。所以他们呢对于一些日常疾病，当然有一些就是和人一样特定的品种有特发的疾病，他可能这个索赔的金额不一样或者投保金额不一样，这些都很正常。但大家就已经养成意识了。我觉得这是未来我们可能会有的一个服务项目。 那他们也是每年要去办狗证吗？ 狗证这个 不清楚， 这个我没有具体问，但是呢像以英国为例，英国比较明确规定的是这些动物必须要有身份，起码哪怕是流浪猫一定要打芯片，因为这样子呢哪怕在街上逮只我就知道这个猫的身份是什么。就是他们对于动物的管理还是更全面，咱们现在还有很多我们人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流浪动物也是一个问题，病情出现的我觉得相关的一部分人和机构我们只能在合理的范围内来干预了，因为流浪动物未来也是一个隐患。刚才像咱们提到的说猫它有捕猎的天性，对吧？现在城市当中流浪猫越来越多，不得不说有很多情况是因为我养着养着猫，哎呀我要搬家，我扔，然后我和女朋友分手我扔， 然后各种原因扔，然后扔的时候呢，之前又没有给动物做过绝育，那猫的生殖能力又很强，它的户外不停的繁育，如果是因为这种情况导致了大量流浪动物在城市当中蓄积，其实对生态也是一个危险。麻雀招谁惹谁了？喜鹊招谁惹谁了？人家树上待着好好睡觉，啪，来只猫叼走了。猫就是彼此都很无辜，因为都要生存。可是呢，导致的问题其实罪魁祸首还是在咱们，所以非这个繁育需要的动物呢，合理的给它做一些生理手术，我认为真的是应该让全社会知道，这才是咱们可能要反复跟家长提的。不是说哎呀，动物医院这个要挣钱做手术，不是这样。我们站在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伴侣动物或者说伴侣动物转换成了流浪动物，未来带来的问题，咱们现在准备好的话，未来咱们的后代小朋友们不会因为啊，是吧，走在放个幼儿园的路上，然后被流浪猫挠了或者被流浪狗咬到，他们不遇到这种危险。所以咱们其实今天思维很跳跃。 对， 涉及到动物的事情很复杂。无论是站在呢情感的角度，或者站在社会的一个角度，动物很重要，这就是我的观点。 因为他在这个社会当中接触人群不一样，你可能你出去了之后，你是作为一个家长的身份， 对 吧？ 对， 是一个养这个伴侣动物的这样的主人的身份。 对。 但是可能其他的人有可能是爱小动物的，但也有可能是天生对这个真的是惧 怕 的。 害怕，对。 这个你出于对他的尊重，你也应该比如说拴上你的狗绳啊， 对 吧？ 对。 用这个，这是双方的，这或者说是几方的来共同促成的这样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就是说尊重这件事情真的不是说只人和人之间尊重，就是对万事万物都尊重。 对。 你说开春了，今天刚出地铁看见那个花要开。真的有人上去折，你说这花还没等开呢，你着啥急？你就让它在自己的地方待着多好，非得气 是吧？ 也不要折了，因为它应该是按照花的方法去生存，对吧？咱们说来说去尊重这个事情，真的不是说看见老奶奶过马路我扶一把的这种，这叫尊重。我觉得这是共通的， 是 万事万物，对于人啊，对于动物啊，对于植物啊，都是一样的。 我经常就是跟我老婆，我们俩在聊，我说什么时候啊，你看你在地下看不到成片的狗屎，那说明狗狗离进驻到这些酒店呀、能够坐飞机啊，那就不远了。 没错，还有拴绳的事情。 哎， 我上个礼拜来的那一家狗才我有四个月吧，年前被车压的骨盆粉碎性骨折。 哎呦！ 但是家长就没舍得手术，觉得太贵了。我说是啊，我说对呀、手术贵还是狗绳贵呀？哪怕拿个麻绳拴着， 是 也我因为就是过去的这两周没拴绳撞车祸俩例了，第一例来。就是说狗突然后肢不能动，因为它是个京巴又年纪很大，那印象当中我觉得呀很有可能急性椎间盘突出吧，查一查结果发现诶不太吻合，拍张片子看一下吧，骨盆骨折。然后家长才想起来说，哦对，我让我家狗在小区里自己溜达，他是听见狗叫了一声出去，然后狗不能动，他完全没想到狗被车压了。因为它是可能不是高速的碾过去，就是撞那一下，但是骨盆是个正方形结构嘛，它不稳定，然后骨盆碎了，可不是腿站不起来嘛。这就是第一例，然后第二例转天就是那个粉碎性骨折，那除了骨盆碎了之外，大腿还断了一个，然后那只狗尿不出来尿，所以就是一根绳子。我觉得这是反复说几个事儿啊，出门就是狗狗出门一定要牵绳，如果在外面排泄了，家长一定要收，就这些话再怎么说都不过分。然后做绝育。 是啊，我们这个聊伴侣动物的节目慢慢变成了社会功德大讲堂啊，但是挺好，因为我们每次节目就是在聊这些的内容的时候，在解决大家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再说这个，其实是一种呼吁。 对， 当然每天都能呼吁一下，您能够做出一点点改变，这也是我们节目的算是一个功德了。 对，大家多听这个节目有什么好处呢？出门的话，你就可以给别人讲课了。 对， 把在饭桌上怼到他们这个无话可说。 当然我们还是要解决您现在一些实际的问题啊。如果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您身边的猫也好，狗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伴侣动物也好啊，都可以这个发送到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再接着聊。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 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停留步。 好，一条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啊。刚刚既然聊到了就是国外的一些宠物医院也好啊，这个宠物商店也好啊，咱别光羡慕啊。有一些我们觉得是可以学习 推广的， 哎，对，比如说好多人都在网上晒，说你也去过那地儿，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说德国，就是遛狗时间的这个方面的有一个好像是类似于像法律规定似的， 来， 你得超过一个小时，这才能算是合规。如果你要遛的超不过一个小时，你这可以扣你钱呢。 来，杨大夫辟谣一下， 真的假的？ 这个我就得去验证一下啊，因为当时去上学的时候真的是早起，就是起早贪黑，这个政策不是很了解，但我印象里我当年出急诊，有胃扭转手术，凌晨3点回家，走着走着呢出来，就是很远嘛，反正没啥人，一个白色睡衣的真的是女性就在我面前出现了，我当时是快吓死了真的是快吓死了，直到有一只狗突然从草丛里就蹦出来，我才知道哦，这是凌晨3点出来遛狗的，就是穿着睡衣，然后就哎呀妈呀，好可怕。我知道一件事情，刚才讲的是小插曲，那天真的是吓坏了。小插曲是呢，当时在德国曾经就是想了解一下领养政策，会发现如果想要在起码在柏林领养猫，他甚至严格要求到你的房间必须有多大，就是说这只猫在房间当中如果不能享受多少多少平米的这个活动范围，人家不让你养。就是哪怕如果你要是去救助站领养的话，人家不让你养的，就是其实很严格。这个细节我是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当时是跟人合租，对，没有资格。这个我记得。至于说其他遛狗时间这个事情，我觉得个人你也很难去把控了。 是啊，怎么监管呢？ 如果说真有这么一句说法的话，起码自觉自愿的，大家还是会去履行。 估计也是看微信步数。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现实的。 每个人都有芯片嘛？ 不是，你有芯片，你怎么能监测到它是不是 每天2万步 出了家门就算遛了，还是怎么着就算遛？ 我们家大庄园里边就遛了。 对，就所以就是你没法。 首先给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芯片很多家长不理解 啊。 芯片其实呢，它是一个晶体，它也在特别的频段之下扫就会扫，就像商标一样，它扫一个码出来，然后呢，这个码在动物身体里就代表它自己的身份而已。咱们刚才说追踪定位呀，那是运动手环 GPS 有这样子的产品，它现在专门是一个小的发射器。哎，对了，下一个目前还会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什么宠物展，大家可以去看，因为这个产品进步特别快。我记得3年之前看的时候，还是一个巨大的环儿，就是一只吉娃娃可以从它中间穿过去的那种大。然后目前产品一直在更新，未来是希望一个小小的东西，可以戴在项圈上，这样子狗如果跑丢了的话呢，还有一些产品设计是家里有一个应用嘛，就是说狗在我定位范围跑出去几公里之外会报警，就是狗丢了，狗丢了，然后提醒你去找狗。就是这样，这都很好玩。大家可以在各种什么宠物展上去找一找啊。 我看过这个，就是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宠物定位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技术的进步还有一个问题是相关的，就是咱们的 GPS 的那个技术。因为你狗啊，就是咱们你现在就是大家都用导航，你会发现有时候有一个问题是，你比如你在主路上和你在辅路上，有时候它分不特别 清 楚，对吧？所以就是我后来问人家是什么问题，他说咱们的 GPS 的精度，比如在半径50米的范围内，都算是正常的。所以你想，如果你的狗在一个，比如跑到一个草丛里了，或者一个什么地儿，半径50米的这个范围，你要定位的话，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 费点劲， 对吧？所以你说你带这个东西，它的意义有多大？我想就不是特别明确了，就你只能知道大概 方向吧。 但是你想找它吧，如果是个小狗，如果又是个黑夜的话，还不是特别。 哎，对，说到狗丢这件事儿啊，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当狗和你分开的时候，就是突然挣脱缰绳，千万不要去追狗， 教大家的方法，因为狗的本能是你撵我我就跑呀， 你跟他玩， 他或者是觉得自己在被追逐。 嗯， 教的一个黄金大法是，当狗逃脱的时候，第一件事人站在原地别动， 嗯， 大喊狗的名字，当狗回头看你的时候，你转身跑，让狗来追你。非常非常搞笑，但是 管用，应该是很 管 用，管 用， 应该是很管用。 因为狗它有一个猎，就是它有一个捕猎的本能，就是动物为什么要跟小朋友说，在大狗面前要告诉小朋友，你遇到一只大狗，你哪怕站着别动，你也别跑，你跑就等于招着大狗来追小孩。也许这大狗本身就是我不想咬你，但是哎，你都跑了，不咬一口是不是不合适呢？它会这样子，所以这个狗挣脱缰绳的时候，就牵绳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这样子来尝试。另外呢，再加个小彩蛋，就是说，如果我带着狗出去牵遛。我牵着绳的，我的狗和其他狗咬起来了，我要怎么救？ 嗯， 千万不错误演示是你直接上手去掰狗嘴。 嗯， 那个狗可不管， 特别惨， 人会被咬得特别惨。而且呢，看狗的品种，如果一不小心养的是这种比较狂躁的，且不说什么品种了，因为不希望大家养，它咬住很多狗是不松手的。 嗯， 然后我最近正好也查了几个视频，就是猫被狗咬了，然后怎么救这个猫。第一个事情就是建议大家要立刻把狗的后腿抬起来，就是像那个推，就是工地上那种小独轮车的那种方法，让它的把它后腿举高，因为这个时候狗的重心完全在自己的两个前腿了，它即便想咬你回头呢，它够不到你。 哦， 这样是救狗的一个方法。第二呢，我看的那个视频，因为我下周会去给一些猫友分享猫的一些行为，它呢想的方法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选择牵拉那个颈带，因为颈带牵呢它喘不上气，有些狗会松嘴。 嗯， 那视频当中的方法是拿了桶水，当然咱未必随时有桶水了，你要有瓶矿泉水呢，拿水浇狗脑袋 冷静一下， 它换气儿，它换气儿的时候，比方说鼻子有水，它不要靠嘴呼吸吗？这一倒气的功夫，然后嘴松开就赶紧扯开，这也是教狗家长们的一个方法。至于那种两只中大型犬打在一起，我扯着绳然后踢狗屁股的方法，一点用也没有， 根本就拉不开， 拉不开。所以教，如果今天很幸运听到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第一季的狗丢了的时候啊，喊一声狗名字转身就跑，这是第一大法，对，让他来追你。狗就是这样习惯嘛。第二就是真的遇到这种打斗的情况，不要冒险让自己受伤，保护好自己，因为你还要把它送到医院去。然后把狗的后脚呢抬高，然后想办法，比方用水啊其他的方法，让狗通过这个换气的这个间隙救开。 哦， 然后赶紧就医。 嗯， 厉害， 原来拖后腿就是从这儿来的。 啊，对，拖后腿可以。 好吧，今天咱们这一时段先聊到这儿啊。大家有任何关于您的伴侣动物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们先听半首歌，再进几条广告，马上回来。 无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我能睡。两不累，心有几碎。不想对，会不会对不对？也难说有点累。总是睡，月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发手打他打他打他， 又断网了！ 玩个游戏总掉线，赶紧换宽带吧！

一块儿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的伴侣动物啊。欢迎杨大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无情的专向我们的主持人。 哎，管你无情有情的，反正就尽情的来吧啊，反正都拽给他就行了啊。有两个问题咱们先解答一下啊。淘淘问了，想问一下杨大夫啊，家里边呢原来有一只10岁的公猫，最近呢又购置了一只4个月大的小猫，没说这猫是公的母的啊，说两只猫吧，反正一见面就打架，这该怎么办呢？ 这个现在可能先不说，先说原因啊，因为呢就是在行为方面呀，猫本身是一个独居动物，虽然有一些猫是和彼此之间能产生一些很好的互动，我们也见到过，但是猫是有个性的，猫跟 A 猫比较好，它可能觉得那个 B 猫很讨厌，所以呢如果家里来了小猫，而小猫又处在一个就是青春期，它很活跃的时候，它的很多行为啊举止啊，我们可以就觉得是太活泼，就觉得一个很有礼貌的老人家会觉得，哎，这小屁孩好烦哦。这种时候确实是很难以磨合的。那么家里边如果呢是真的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可能比较推荐的方法是尝试一下，如果房间足够，先不要让猫有正面太多的接触。那我之前去翻译过猫行为学的一个课程，这个流程很复杂，当家里新来了一只猫，和原住民怎样来面对面接触，不是直接往屋里一扔拉倒。老师会推荐的一个但是很花时间的方法，就是房间呢把两只猫隔开，然后这个门的这个活页上加一个毛巾啊或者其他的，让这个门不能完全关上，同时呢拿一个链子或者拿胶带也行，把这个猫把这个门呢再粘上，留一个缝是什么呢，两只猫正好能看见彼此，能闻见对方的味道，但是谁也过不去。观察一下两个猫之间的反应，有一些猫当时就是，哎，我好奇我去看一眼，然后对面伸出来爪子咔就要给一巴掌，这种情况下猫就不适合立刻融合到一起，而是需要等几天。等几天的话呢，当他们已经就是认了，反正他也跟我住一块我认了，这样说有点夸张，就是气味然后行为上逐渐发现好像可以的情况下，把门打开呢，人要在旁边看看两个猫之间的互动。有一些猫就是你爱在这儿待着待着呗，别烦我，这种情况也 OK。 如果两只猫见面会出现激烈的打斗，那最好再等一等，当然这个过程猫不好说，时间久的可能一周，时间快的一两天可能也就好了，另外呢还有，因为小猫的这个兴奋度真的是很高，它是有社交需求的，就是长身体，它就是想玩，它就是闹，它对它去烦大猫。如果您就是家里时间允许的话，就是把这个锅留给自己背呗，你就陪小猫玩嘛，逗它，给它用逗猫棒，用玩具，就是把痛苦从家里的老住民身上分担开，因为老人家可能很烦。而且换句话说，万一那只老猫像我刚才讲的，本来就啊，老子腰好痛，然后来的一只小猫在不停的哎说陪我玩陪我玩陪我玩，最后他又要心情很烦躁，他的腰又很痛，怎么办呢？所以说大家 那要是狗呢， 狗的话其实一样的，但是狗两只狗在一起的话，狗可能和猫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狗更加希望获得狗主人的关注，就是咱们所谓的一个争宠。这件事情可能养狗的各位家长就知道，就是如果对一只显示出来格外的疼爱，另外一只的表现就会异常，会郁闷。所以无论是新猫还是新狗往家里带之前，我觉得先做好思想准备，就是我建议各位呢多读一读动物行为相关的书，然后再做这个决定。真不是说对上眼往家一抱这么简单，运气好那是没问题，那就是彼此呀恩爱。像我们网上看到很多感人的故事，收留了一只流浪猫，或者收留了一只狗狗回家呀，原住民无比的疼爱它呀，这些都是生活当中 都是非常个别的情况， 个别的情况，对，人家美好未必咱们家这个就一定一团和睦，有可能这俩只猫两猫互不喜欢。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之前这个猫行为课上老师还分享了一组照片，家里四只猫，主人躺在这个床上看书，老师说你看这张照片就知道这几只猫谁喜欢谁，谁不喜欢谁，因为猫扎堆儿。猫都很喜欢主人，但是有几只猫讨厌其他的猫，可是我又很想跟我喜欢的人类在一起，怎么办呢？ 就在人的各个角落，关系特别好的猫是猫靠着猫再靠着人、 哦、 不喜欢对方那几只猫就是远远的待在另外一个角落，但是、 哦、 哎呦我也碰着我们家人了、 哦、 我高兴、 哦、 但是老师说你看这种情况就是站在人的角度你很满足，你看我们家的猫都很爱我、 哦、 有没有站在猫的角度呢，他天天都不爽这个人，然后这猫活一辈子都跟他一只不爽的猫在一起，考虑过他的感受吗？我们点了点头说也是，因此多猫家庭本身呢要慎重，因为猫和狗还是不一样啊、嗯。狗狗的行为上来讲，可能从这个社交的层面来讲，狗更包容一些，我觉得。 是吗？ 对， 因为我弟弟前两天他养了一只小的哈士奇，然后他那是个小公狗嘛，然后他就说他自己要上班，然后我姨他们到冬天就去海南了，那家里没人。他就想到说那个哥你们家不是有一个大的哈士奇吗，反正你们家也有院子那个地方也足够，不行他跟我妈说二姨你帮我那个看一看吧，就我就放你们家吧、 嗯、 结果那个小狗到我们家以后被我们家狗咬的呀，就一直藏在了一个就是我爸那个自行车和墙有一个夹角，就一直躲在那个链子， 好可怜、 啊、就不敢出去，哎呦给他吓的、 嗯， 然后我说可能那个一两天是不是适应一下就好了，后来我妈说并没有，一直那个狗就在那儿哆哆嗦嗦的也不敢出来然后出来以后我们家狗吧倒不是真咬它、 哦、 想玩 它就吓唬它， 其实 它就是咬吓得它就屁滚尿流的打滚，但是它也不是说上去就真的咬它， 真的、 啊、它不咬， 对，但是还是一个就是说社交上训练彼此可能都有一定的问题，反正被吓到的这个可能是更倒霉一点点、 嗯、 大狗的话呢其实更应该教育，因为它应该养成的一个就是行为模式是我无论见到其他的狗或其他的人，他自己的第一本能是这个就人和狗对我无害，我不想要伤害他，但他对我也无害，狗应该是养成这种放松的状态。为什么国外的很多狗也可以上车或者说是进商场，因为他看到任何其他的猫啊狗啊任何动物、 嗯、都没事， 他就看一眼就好，说我就知道这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不要对他做出过激反应、 嗯、 但是犬行为训练讲真的要刚买回家的时候就要开始，不然的话一旦行为模式养成一岁之后就比较难改。 嗯， 然后我之前遇到的几位那个行为的就是矫正的这些人士，反正他们觉得要是过了六岁再改，除非家长特别有信心和毅力，如果只是指望请一个人来说你把我们家狗教一教，想都不要想，是办不到的。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个延伸问题啊、 嗯、 一般呢家里边又来了一个新的成员啊、 嗯， 有一部分的家长可能是想，哎呦，我家的这猫猫啊，或者我们家的这个狗狗啊，忒孤单了。 嗯， 平时你看我们上班走了吧，就剩他一个人在家。 嗯， 你得找一个伴儿陪着他。 对， 是吧？那有可能你发现找来的这只猫，可能来的这小猫，哎呀，不和大家会很苦恼。 对， 那有没有说是，比如说它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了？像这种的比如说猫也好狗也好，它是适合或者说需要给它找个伴儿，还是说猫和狗它根本就不需要伴儿，只需要主人的陪伴就可以了？ 其实理论上一点讲啊，狗的话呢，狗是社会型的动物、 嗯、 就是在狗的 喜欢社交， 它喜欢社交，它是要跟群体生活的，所以说相对来讲狗的包容性都会更好一些，而猫呢、 嗯、 它是独来独往的一个动物，所以难度程度上肯定是猫很难，更难以接受其他的家庭伴侣，但永远有个例。 嗯， 因为每个个体的性格也都不一样，只是说统计上来讲，给猫找一个新的伴侣就是伙伴。 嗯， 其实有些现在家里比较流行，我搭配着来，我不是狗找狗，猫找猫，猫跟兔子，狗跟鸟，然后兔子配鹦鹉，就各式各样的花样就都有。所以家里我觉得做好思想准备就是了，自己的动物什么性格自己最清楚，如果我的猫本来就很高冷、 嗯、 那它可能来一个新的伴侣不太好说。猫是这样子，如果从小就比方说两三个月带回家，或者是像救助的流浪猫、 嗯、 当它童年已经适应了这个人，就是猫或者其他动物作为伙伴存在的时候，它可能可以接受。见过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小猫小的时候和狗在一起，但这只猫只能接受这只特定的狗，咱们是觉得哎呀猫跟狗在一起，它跟这只狗在一起，那出门跟其他狗应该没问题吧、 嗯、 不是的，因为这只狗的气味，这只狗的所有行为，在猫的印象当中，这是我的伙伴，是我的家人、 嗯、 只有这一个特定的个体是可以的。换一只狗味道一旦变了，外观一旦变了， 就叫声一旦变了，猫立刻翻脸不认，那你还是一个天敌的一个形态，那我还是要跑，或者我要哈你，我要打你，所以总之就是难易程度上大家有划分，我觉得得自己考量。 明白。 我们家现在的搭配是狗配鹦鹉。 对、 啊、挺好啊， 对， 挺好， 因为他们互相都不理对方。 不聊天呢？ 不聊。我们家一开始我爸把那个鸟挂在那个后院嘛，然后我们家狗一开始特别那个欠的，想跳起来扑人家、 啊、 但是因为那个高度 够不着， 确实够不着、 啊、 然后跳了大概半个月左右他就放弃了、 啊、 但是在每次我要去喂他什么，他只要有人在的时候他还是要表演给你看，他要那个扑他、 哦、 但那个鸟呢一开始还有一点害怕，后来就根本够不着，压根就不理他，就是人过去那个鸟哎赶紧就缩回洞里，狗在边上跳啊跳的、啊、不看。 鸟的智商其实也是蛮高的，现在看见啊、嗯、 他完全知道你够不着他。 对。 好，再来看看这个旧爱掰分比说了啊、 嗯、 说刚刚咱们提到了很多宠物的遗传病， 嗯， 啊，这是基因里边带的，没办法。那比如说他在购买的时候， 对， 或者 说 收养的时候， 怎么检查一下？ 对，怎么检查一下？能查出来吗？ 有一些特定的血液上能查出来的疾病，比方说呢，像缅因猫或者说布偶猫携带的这个肥厚性心肌病的一个检查，还有一些像柯利犬或者是德牧犬携带的一些，就是它对特定的药物不耐受，有些基因是可以通过血液检测做的，但是呢价格确实也不便宜，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信赖官方的或者说是成熟的一个外部化验室，这个成本也蛮高的，我估计1000上下也会有。那如果这一只猫咪狗狗两三千块买的，1000块钱再做个化验，可能咱们就站在经济角度觉得不太合适，所以呢我的建议是起码一件事情无论什么时候接到手啊，先去把体内外驱虫做了，然后呢接过来就是诶之前好像也提过，就是如果是渠道购买的一定要和对方签订相关的一个保护协议，因为很多情况下他在这个宠物店或者说在就是售卖者身边的时候呢，他习惯的一个环境，他即便感染了某些疾病是不发作的， 嗯， 带回家来了之后环境一旦发生改变，免疫力会下降的，人也是，有些人出差或者是演讲或者是其他，他一紧张有些人什么会拉肚子呀，会感冒发烧，就是因为他之前紧张过，然后这个类固醇的水平下来，他的免疫力就下来了，然后开始发病。我们常说星期狗星期猫，之前节目也聊过，通常就是买回家第五天第七天开始，诶先不吃饭，吐给你看，拉给你看，去医院一测细小，一测猫瘟，这是太典型的套路。对，所以说这个保护协议一定要跟对方要签订，因为我们应该家长知道说他发病的周期大概就是这段时间，而且这两年越来越多猫传染性腹膜炎的病例，我们能看到它还是跟密集性养猫有关系，就是猫传染性腹膜炎的这种疾病目前虽然有药，可是那个药很昂贵，并且这个药物还很难去找到，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它呢，猫传染性腹膜炎是猫咪一种病毒叫做冠状病毒的一个基因变异产生的症状，冠状病毒和 SARS 病毒是一类，但猫的这种冠状病毒呢，当它是在排毒期的时候，只要猫咪是密集的生活，可以通过共享猫砂盆，踩共同的地板，反复循环不停的感染，但是像猫传染性腹膜炎这种问题就很难在短期出现了，有些猫可能带回家养了4-5个月才开始出现胸水腹水黄疸，那怎么去跟猫舍沟通？所以家长买之前，我现在想好累哦，你得做好多功课， 是是是， 才能避免自己未来呢不会因为一些不必要的医疗问题给自己陷入。首先人很痛苦，因为我明明很爱他，但是他又因为一些问题不得不走掉，还有一个就是经济损失，所以选择一个呢，一个是签订合同，第二个是能跟他产生一个比较长久的联系，而不是说这个单笔买卖做完，哎，从此生不再见，出了问题谁也找不到的，就尽量不要去找这样子提供动物的这样子的人。 但是您说这个就这个协议，他怎么签呢？就比如人家说那你看这病，因为你也带回你们家了， 对， 你怎么确定是在我这儿他就感染了，还是已经到你那儿以后才感染的？ 对，所以这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通过一个特别标准的流程去实现。对，也有可能他狗是养的挺好的，这一家是把狗带出去遛了， 对， 感染了细小，对吧？你就 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对，但起码一点 就凡是靠公德心也很难去控制。 对，因为这个 就大家心里彼此有数吧，然后自己想办法怎么来在这方面进行一个自己权益的争取。 所以我就说这还是发展保险比较靠谱，因为这个比如说明明觉得他也是一个良心商家，在他那儿卖给我的时候确实什么都没有。 对， 我呢我也相信他，但是有可能比如说就是我把他带回家的这块 路上 没准感染了。 对， 那我说我们家也没有这问题，那最后我说不清楚到底是明明卖给我的问题还是我在路上。 这就像车一样， 对吧？ 一般我们在4S店买车的时候要求第一年上全险， 嗯， 就是为了这个道理。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就是还是发展这个保险，然后把这个风险转嫁出去，这样就会比较好。因为你像刚才我们说的是站在我们的角度，你站在人家那个商人 的 角度， 他也觉得很亏， 他不可能跟你签这样的，因为那都找回来以后，人说我这明明没问题，那都是你们自己养的问题，然后最后都赖在我身上，那最后损失是他呀，他肯定不愿意。 对，就站在这，但是发现吧，咱们社会当中很多事情它就是灰色地带很多，哪儿那么多非黑即白的事情。反正如果今天站在各位猫家长，我现在不提繁育人的角度，有一些很好的繁育人我认识，他们真的是 很负责。 这是好到，因为我之前也知道做繁育的一位姐姐，她在业内非常有名，她自己这个退役的猫咪，就是之前打比赛很重要的猫咪，她一定要找一个家境生活方式都很，他只把猫托付给这些人，就这些猫退役了我不再做繁育，他只给这类人来照顾，所以就知道永远都会在每个行业里永远都会有特别尽心尽力的，也永远都会有一些滥竽充数的。就大家擦亮眼睛。 对， 嗯 啊，我们相信人性本善啊。 对， 而且呢看着大爱无疆给我们发来的他们家的一只狗和两只猫其乐融融的这个照片，我的天呀，啊，感觉世界充满爱啊， 羡慕人家。 哦，真的，这就是 这就是永远都是别人家的，对，别人 家的 猫和别人家的狗。 来，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呢还有很多的问题咱们接着来回答一下。如果您也有这个关于伴侣动物的这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有的时候养这个狗狗啊猫猫啊，这也得看缘分啊。 对， 有的性格是会变化的。那个你看肖生燕说了，我原来养过一只萨摩，小的时候拆家，拆得特别厉害，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啊！我们30万的装修，最后呢花了50万整回来的、啊。后来呢带回父母家，家里边呢就是父母家里边有一只西施。没想到这萨摩碰到了西施，一下就变好了，再也没拆过家，完全变好了，好了都不敢相信，还是这只狗，以为中途换了呢啊！而且说是虽然都是女生，一般不是狗狗说了就是两个女生容易打架嘛，俩人也不打架。啊，相处的特别好啊，快成妯娌的感觉了啊，闺蜜啊， 闺蜜。 哎呀， 对啊，因为小狗就刚才咱们提到说狗有社交需求，在它的青春期或者幼龄期，它是需要有些东西来转卸精力的，这是本能，就是我就是活泼好动呀。这个你看，但可能遇到过这种6、7岁小朋友的家长都惊叹说，从早上6点钟开始起来去踢一场足球，下午再去上个跆拳道，晚上回家，然后到晚上8点居然一点都不睡。 是 家长都靠的好几个瞌睡过去了，孩子他的体能就是如此之好、 哦、 小猫小狗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小狗，那如果把他自己孤零零扔在家，而且萨摩犬它本身这是工作犬的一个犬种，它内心有无数的这个能量想要释放，那怎么办？那我就撕个沙发玩一玩嘛，咬个墙角爽一爽嘛、 哦、 如果家长懂得它的这个天性，在发育期起码一点放在家里的时候给狗狗提供更多的玩具，给它提供更多的刺激、 嗯、 现在会有一些比方像漏食玩具等等，就是把食物或者好玩的东西放在里面， 它不是很快就能吃到，我得费点劲，我得抱着叼着在某一个角度啃咬啊，这样子，那就给它找点事情做，换句话说，对，那它有一个自己的同伴了，用狗的语言聊一聊天，用眼神传递一下感情，你喜欢哪个色号的口红，这样子它肯定就是，是吧，心情好了很多。 哎，我有一个个人问题啊，就关于我们家的那个问题。我们家那狗吧，其实它虽然是泰迪，但是跟一般的泰迪好像性格不太一样。一般泰迪不都很粘人嘛，很粘主人。我们家的狗不太粘主人。我们俩比如说在家里边的时候， 粘路人， 路人它也不粘， 只爱陌生人， 狗只爱陌生狗。 哦， 就又一出去之后看见狗，那个高兴，那个兴奋的样子。如果溜的一圈没看见狗。就这一圈溜得特别的沮丧，我回到家之后呢，就会站在那个窗台望着外边，就觉得好像还没溜够似的，或者没见到小朋友，特别伤心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像这样性格的狗，是不是我得给它找一半啊？要不它是不是？ 可能是二位工作太忙了吧，白天狗自己在家。 家里没人。 但是周六日我们都在家呀。 对呀，但是 它也不来陪我们啊。人家就自己玩自己的，一说我们走了，唰就过来了。 工作日吧， 巨高兴。 人家已经习惯了没有你们，周六日这个还没有习惯。 有你们，人家也没习惯，是吧？ 对，人家不习惯。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考虑，像他这种性格的，是不是应该给他再有一个小伴侣 陪他 陪着他？ 我觉得您可以试一试。 嗯， 就比方说，如果。有收养的意愿呀、之类的，可以先接回家来看看两个狗之间的一个反应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再做决定。另外也就是做好思想准备，就是这俩狗能不能顾得过来。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因为狗，我觉得为什么我没有选择收养流浪狗呢，不是因为我不喜欢狗，而是真的从站在狗的情绪讲，我要就想作为一个医生，对呀、早上一大早走，晚上可能都是很晚九十点钟回家，且不说上厕所把狗要憋成什么样子，它很寂寞，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爱动物的人，虽然我很想养一只狗，但是我觉得我照顾不好它的时候，那我选择先不要。猫的话呢也好一点，反正它自己照顾的本事还是很，但是它回家也很高兴，就是人回家猫会很高兴。你掏钥匙的时候，你会听见猫隔着门就是喵啊喵啊的叫。 对， 好吧，在等着各位的一些 问题 吧，包括也分享一下您家里边这个跟伴侣动物的一些特别幸福的瞬间，也没问题、 对对对，感动的瞬间之类 的， 让我们感受一下别人家的猫和狗。 就是今儿天挺冷的，看到大家照片觉得都顿时暖起来了啊。好嘞，这个 CHWL876 啊，咱们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不去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的，那么需要你，就像那蚂蚱亲吻玉米，有你的消息，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两个人。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的喜欢你，那么那么的讨厌你，那么那么的需要你，那么那么的，那么那么的。

1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六和您一块聊一聊咱们家的特别重要的一位成员，就是我们的伴侣动物。这个还得慢慢改， 对， 是吧？原来我老说猫猫狗狗，伴侣动物。 因为除了猫猫狗狗之外，唐大夫是吧？人气网红，大家都知道。 好多呢。 然后是以后伴侣动物多了，你看，其实我们同时还有养蜘蛛的，然后啊，养鸟啊，龟啊，爬行类啊，蛇呀、啊 嗯。 其实我觉得呢，但凡你喜爱它的话，什么都是一个很好的伴儿，是吧？那个杀手不太冷里不是还抱着盆花吗？ 是， 一盆植物还不是花，一盆植物，所以 回来我们周六就聊聊伴侣， 对， 咖啡伴侣 相亲节目。 来接受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当然，您有任何的问题，最后一个时段了，赶紧提出来。今天咱们做客嘉宾呢是美联众合的杨大夫，非常专业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这是姚 Q 的问题，他说：“专家好啊，我们家里的泰迪6个月了，还没有什么社会化的训练 啊。 因为个头啊比较小，应该可能是那种迷你泰迪哈、基本就是在家里边。”出去呢遛过那么一两次，但就是因为害怕，就趴在地上也不敢动。在家里边吧，见到来做客的客人就特高兴，就撅着屁股想跟人家玩。想问一下，这种行为算是正常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化的训练对他有意义吗？就是多跟其他的狗狗接触 对他有意义吗？ 因为泰迪也不用遛，对吧？ 尤其迷你泰迪， 其实这也是大家 迷你啊， 对，其实这是大家的一个观点。我觉得有些时候有一定程度的妥协，就是真的看谁，就是站在谁的角度。如果是站在狗的角度，我一定会跟这位家长说这样不好。因为狗呢，它是一个社会化的需求，它需要和自己的同类打交道。如果一只狗只会跟人打交道而不会跟狗打交道，它的狗生是有害的，这是站在狗的角度。可是呢，所有的人和动物也都有适应性。如果他已经养成了一种模式，就是说那我就是永远在室内生活，他养成这种模式不是不好。我觉得社会化可以从一步步来，比方说抱出去他不能走是吧，那我可以先从抱着他去狗公园，让他多观察，你看别人家的狗是怎么玩的，别人家的狗在做什么，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慢慢去，因为狗是在学的。幼龄期是小狗一个很黄金的模仿期，他要跟其他的狗在一起接触，他才知道说，哦，比方我跟其他狗一块玩，哎，我咬了一口那个大狗，如果回来康把我撞开或者说转身走了，哦，我就知道这种行为我的同类不喜欢我。他是动物，很聪明，他知道如何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来进化自己的行为。如果你完全把他的一个学习过程给他就是完全阻断掉了，不是未来不可以掌握，只是说你可能需要更多的代价，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而已。 我觉得姚 Q 特别棒，就是他虽然养的是那个迷你啊，就是一般我们见到迷你就说，啊，你就别让 他出来溜了，你的家就是你的世界， 对，就够了，在家里边他运动量可以了，没问题的，上蹿下跳的，你陪他玩一玩，基本上运动量就够了，可以不出来。但是呢，姚 Q 应该还是想让他去多接触一些狗朋友的， 因为我们做一些场景设想，就是总有一天，哪怕就是为了打疫苗，你要带着狗狗到动物医院去，他都没有一个知道说啊，世界上还有其他狗的这个概念，你让他突然暴露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的心情可能是崩溃的。 对， 就跟那个出门兽似的， 哦， 是吧？ 是 楚门的世界， 是的，是的， 一直是那样，然后突然你拉开那个墙纸，也会发现外面是那样的。 哎呀，想想好可 怜，还是挺心酸的。 对， 所以还是应该让他们出去。 要不我说这个姚 Q 特别好呢，就是因为有一些狗狗的主人啊，尤其是小的这些狗狗的主人， 家里觉得就不需要。 对，他首先觉得不需要遛，然后最多出来遛是可能因为我的需要，就是家长的需要，我出来遛我也不舍得那个把你自己放在这儿，我就咱们一块儿出来玩玩吧。但是一看见别的狗狗，人家也拴着绳啊，一看见别的狗狗就跟那玩溜溜球似的，唰一下就把自己狗狗蹬回来了，蹬到自己，我说我的天哪，蹬不疼吗？他就特别害怕他的狗狗跟别的狗狗接触。我说其实没事儿，你可以让他试着闻一闻，因为大狗啊一般 不会咬 小狗。 对， 小狗跟小狗闹起来了，他们也都是凶，就是啊，但是真正咬 的 特别少。 对，说到这个大小还有一个事儿特别好玩啊，就是 我听到过的也是犬行为的老师给我的一个概念，就是狗啊没有这个大小，它这个逻辑思维里没有大小的概念，就不是说你比我大和你比我小，我大我就很厉害，我小我就很可怜， 嗯 啊、它还是。但是 觉得是一个重量级的是吧， 他没有那个大小概念，但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小狗看见大狗会害怕之类的呢，是因为人把狗 对 强加了一个概念，比方说其实我是一个很天真烂漫的小吉娃娃，我本来见到大狗也不怕、 嗯、 可是为什么每次一见到大狗哎，我的主人就这么惊慌把我抱开，或者说做出一副特别恐惧的样子，哦、 嗯、 那我以后遇到这种，因为狗会学，它会比较，你看看见猫我不会怎么样，看见其他的情形不会，哎，遇到这种轮廓的动物我们家里会有很过激的反应，那么这种轮廓的动物应该是个可怕的群体，那我应该害怕、 嗯、 它会在这种过程当中来学习、 嗯、 如果从小它跟大大小小猪颈就所有的动物都打交道，它就知道哦，这种群体对我来说是无害的，那就会变得很好，而且还有很多大狗怕小狗，为什么一只金毛要害怕一只小泰迪、 嗯、 就是因为这只大狗从来没有遇到过比方说被一只小狗尖声喊，他没有设计，他的概念当中没有被人喊过的一个经历、 哦、 然后大狗就懵了，哎、嗯、为什么他要凶我， 嗯， 对 对， 这些事情如果他从小就已经接触过，他就知道啊，一个狗这样啊只是这样叫能让他叫好了嘛， 嗯， 就是这是一个无害的事，就是伤害不到我的事情，然后他也就无所谓了、 嗯、 所以为什么要社交，其实说到底就跟小朋友去幼儿园一样， 嗯， 你如果是天天关在家里面啊教你琴棋书画，然后突然把他放到外面的世界，这孩子估计很难融入到其他人类的这个环境当中、 嗯、 是一个概念，嗯， 这当然是一种想法，就是主人担心他怕大狗，所以或者会遇到危险 受伤， 还有一种想法是担心他真的不怕大狗，就是怕他不怕、嗯、 就是怕他不怕， 还是 上去真的去咬， 所以其实和陌生的动物打交道肯定风险更大，因此养动物或者养狗狗的这些家长彼此认识，让自己的狗在早期就认识彼此、 嗯、 通过这种熟人之间的一个良好的社交，先培养好的行为习惯、 嗯、 再扩大到陌生的动物， 对， 之前老师也会推荐一种方法，就是如果家里新来了小猫或者先说小狗吧、 嗯、 新来了小狗这疫苗没打完带出去担心传染病嘛，有风险怎么办，老师说没问题啊，你可以请朋友们先来，先做人的社会化训练、 嗯、 就比方说哎，今天请几个朋友来让小狗知道说哦，男人不是一个可怕的群体，下一个礼拜哦，女人不是可怕的群体，然后在哪一天请小朋友来，当然这都是理想了、 嗯、 很难实现，只是说呢因为男性女性和小孩子之前行为上也谈过，从声音从动作习惯从各个方面都对于猫和狗来说的刺激程度是不一样的， 嗯， 他真的是需要说哎呀我知道这样子的人都 OK 他以后才不怕， 嗯， 以我的猫为例，我的猫怕男性怕到不行，就是说 因为你家男性缺太少 他会特别害怕呢就是哪怕是送外卖的这人在外面敲门， 哦， 我觉得没什么区别，人家没进来，人家就是喊一声敲个门，就脚步声，你看那猫的反应就是耳朵立起来然后就钻到床底下去了、 嗯、 人都没有进来， 嗯， 所以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是来了阿姨查水表开着门 没事儿 、真的就是没事儿，你说从来没见过它就是不一样， 个体反应不一样、啊、 对对对， 菲菲说了，说朋友家的泰迪特有好客之道啊、 嗯、 说见面的时候呢就把他的玩偶叼给我让我玩 啊， 然后又叼了一些狗粮放在我面前， 嗯， 他的主人解释说这意思啊就是让你吃吧 啊 好吃的都分给你 可 爱吧， 好可爱啊，对啊、嗯、因为有分享精神这件事情这是挺违背本能的，动物里边 是非常不容易的， 挺违背本能的，对，是人会说你先来一口来您再来一口，动物很少， 是是， 所以那种情况我觉得也可能和他从小的行为模式有关系， 对， 嗯，哎，好可爱这样子， 对， 教育的好、啊、 真的是，嗯， 这是一个深啊，他说我的家的那个狗狗总是追自己的尾巴， 嗯 嗯，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家的狗是德牧、 哦、德牧啊， 德牧好像特别爱干这个事儿，转圈自己啊转得特别爽， 这本性天性吧， 有一些叫刻板行为，就无论什么原因、 嗯、 让它已经产生了一个行为模式，大部分情况下是焦虑引起的，分离焦虑或者说它的精力转卸不掉， 嗯， 然后他发现哎，追尾巴玩挺好，就是刻板行为这个概念在人也会有，就像有人无意识的啃自己，就他已经养成一种本能、 嗯、 就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了，或者极端情况嘛，就病理上就是他身上哪个地方不舒服，他很想解除这个地方的不适感，然后觉得我咬一咬他就能不痒啊，或者咬一咬能不疼啊，也有可能遇到过， 嗯， 但我觉得 如果他什么都很正常，很可能要从行为上来寻找原因，反正一定先做相关的医学方面的检查。 嗯， 如果骨骼没有问题，肌肉没有问题，神经系统没有问题，他走路的形态步态都正常，那怀疑到是行为问题的话，就要去让这只狗那个催眠一下，拿个小钟催眠一下，让狗聊一聊， 嗯， 它从娘胎里出来之后都遭遇过什么，然后咱们去分析一下，嗯， 好啊，这个乳金能持否啊？这个问的问题呢，是大多数人都很纠结的问题， 嗯， 不光是猫了，可能狗也有这样的问题。他说，总感觉吧，给这个猫做绝育太残忍了，问一下专业医生的意见，您觉得说要做吗？ 其实残忍这个事情呢，可能它的潜在台词是很痛苦。实际上呢，现在对于这个外科来说，疼痛管理是我对于外科非常重要的，就很关注的一部分。当他一个动物无论什么原因做手术，麻醉之前就要开始进行镇痛，麻醉期间镇痛和麻醉之后的镇痛，这是至少反正在美联转诊中心，我认为这外科是金标准。如果一个动物做手术而不做任何疼痛干预的话，这个和你用刀去砍它这种虐待程度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认为疼痛管理要做到的话，就不是说残忍这个事情了。那如果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用人的 感觉它不完整了， 需求，对，就用人类的这个不可描述的需求来套在猫的身上呢， 嗯， 希望大家要理解一点，就是动物它的很多行为是纯粹由激素来促进的，当它去寻找配偶，当它去做其他行为的时候是靠激素来的，当没有这个激素驱动它的话，你想让它做点不可描述的事情，人家也没有兴趣。 嗯， 刚才还是会说到关于这个流浪动物的事情。嗯，我们站在两方面讲，一个呢是站在社会责任的角度讲，给动物做这个绝育，当然这个就是有点强制的意思了，那会为未来如果它丢了，如果为了什么原因这只猫跑到了湖外去，它不会无序的繁衍后代。 嗯， 那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生理的角度，当然雄性雌性之间还是会有所差异，那么雌性动物尤其是猫或者是狗在第一次发情之前绝育，对于未来预防乳腺肿瘤啊、子宫蓄脓啊还有一些问题，确实是有预防效果的，这个我们都无数次的证实了。公犬如果不做绝育，年纪大了之后容易出现像萨摩耶啊，还有一些品种，我之前微博里也有发过，肛门周围出现肿瘤，有一些肿瘤是你做了绝育之后，公狗做了绝育之后肿瘤可能自己就下去了，因此说绝育在某些程度上是会对于老年疾病有预防效果的。因此我觉得家长呢不要太担心， 嗯， 如果您在其他地方不放心，起码可以来转诊中心找我。 哦，好的，这个关于绝育我再问一下啊， 嗯， 因为身边呢也有不少的狗狗也做了这个，做完之后发现啊， 嗯， 因为跟这些狗狗其实平时还蛮熟的， 对， 就是大致了解它的一个生活的习性和它状态， 嗯， 做完之后好像真的啊 性情大变， 性格确实有一些变化， 对，它有性激素驱动的一些行为，比方说争斗行为， 嗯， 比方说标记行为，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哦， 或者就是它的需求已经专注于我从之前的吃喝玩乐找对象变成了只要吃喝玩乐，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可以了，嗯，就 就不用找对 象，哎，没有找对象这个乐这件事儿它还有吗？ 没有，它其实 原来也不乐，养家对乐是你想象出来的， 对，动物因为动物它的这个驱动力，因为它的唯一的驱动力是要繁衍后代， 嗯， 繁衍后代的这个基因是就是靠性激素来调节它的生殖行为来实现， 嗯，明白、这么说就理解多了， 对， 但是我跟你说一个是性情大变，我还见过一个我的朋友他们家的猫做完绝育以后 肥胖 会变得非常古怪， 哦， 行为非常之古怪，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个例啊， 嗯， 就是他们家的猫因为他们给他做了绝育以后，我感觉他非常不高兴，然后他每天晚上就趁他的主人睡着了以后在他的被子上尿尿， 哦， 但是他应该是，咱们要全面的来看，因为去医院，做手术回家整个过程，动物要面临的事情不是单单挨一刀。 嗯， 如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任何负面、不太良好的体验，真有可能会记住。 就是他不高兴。 嗯， 对啊，比方说 举例来说，可能狗狗还好一些，如果猫咪比较敏感，来医院的路上家里边随便拿个书包一装就抱着去了，然后它一路很害怕，然后在医院的候诊区呢，这边狗在不停的叫，然后比方说这家医院如果气味管理不好，弥漫着各种恐怖的气氛，猫很崩溃。术前要做血检对吗？血检的时候如果抓持猫的这些操作又很粗暴，猫已经都快吓崩溃了，你摁着它的脚给它腿上来一针，再抽点血，再埋留置针，怎样怎样，这些东西会让猫积累很多很多不好的体验。所以我觉得可能你都不应该怪到手术本身，而是怪它出门所发生的，它所遭遇的这一切负面的感受。因为猫和狗它在嗅觉听觉这两方面比人要强太多，咱就不提视觉了，视觉的话它们在某些程度比人的目光敏锐，但是就是等同于比方说我钥匙掉在地上咱们觉得叮一声，可是在猫和狗可能已经放大无数倍了。 是的， 比方说咱们打翻了一个醋瓶子咱们觉得有点酸，对于猫和狗来说已经把它们可能呛得都要窒息了，我们永远不能用自己的感受去，就是不能完全感同身受。但是如果我们越来越多的知道，哦，他们就是比我们触觉嗅觉各方面灵敏，站在他们的角度感受，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可以解决。 是的是的，这个很奇妙，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动物，就是动物都是很敏感的。 对， 你看他们去宠物的美容店， 对， 和去宠物医院，完全两种状态。 对啊， 同样可能里边它有一些狗狗嗷嗷的叫哈，叫的也很惨。 对， 同样是叫的很惨，但是你它进去的感觉就不一样。 对， 一进到美容店就啊、哦、开心呐、啊！那一开进、一进到这个医院， 医院吓得瑟瑟发抖， 哦，就有点发抖，然后就明显了安静了许多。 但我遇到的很多情况是家长给我的反馈说，哎，好奇怪，我们家动物去其他医院吓得都不行，为什么来你们这儿看病、 味道好， 就是摇着尾巴就进来，或者说进来不害怕，抓人咬人的时候说，哎，医生你不怕它咬你？我说不怕，因为我知道它什么感受。 因为你和善。 其实我觉得还不是和善的问题，是你知道他对什么东西害怕，你做一系列的努力去规避就可以。比方说这个桌子冰冰凉，他本来就很害怕，一踩个凉桌面更害怕，我提前铺一个毛巾呀。还有呢，如果这个门开关的时候会吓到猫，我如果进诊室的话，我就手就把门锁上，外面的人想要进来拿个什么东西，你先敲门，你不要说哎咔一开门冲进来，本来猫已经很害怕了，一股风然后一个人就突然出现，猫很怕，就是很多小的细节，包括给猫咪采血，我们现在所学到的至少在转诊中心我推广的一个方法是不要给猫戴脖圈，不要让猫抓着脚，就是让它趴在桌子上，这是我们跟那个加拿大猫科协会的前主席学到的方法，只要让它前身是趴在桌子上的，后肢慢慢的露出来采血，到现在没有发生一例说我抱着猫那个猫咬了我抓了我，没有一例，都很顺利，即便它有的时候对后腿啦可能被人抓住它有点敏感，但是没有猫说采不成血的。 你看他们同时掌握了很多的这个医学的这些技术， 得专业， 这些我都不觉得是， 更多的是一个知己， 对 吧？就是他太了解他了， 已经不再是不光是医学的问题了，而就是说你了解他的行为，就都是站在动物的感受在想说我怎样做减少你的恐惧，因为你动物越不恐惧很多操作反而更方便。 对， 好的，咱们先进一条广告，接下来还有几个问题咱们快速的回答一下好吧。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大爱吴江还在夸他们家的狗狗啊，说他们家的狗狗是流浪狗狗，是捡的，看家特别好。有一次呢，家门没有撞上，半夜起来喝水，发现大门敞开，当时吓得一身冷汗，发现他们家这只狗狗就在那儿坐着看大门呢，觉得哎呦，当时觉得心里边特安全，就因为有它，就那种安全感。 对，其实每一个动物可神奇了。我的猫咪的那个救助姐姐，她家有一只黑猫，外号叫黑管家。有一回就是煤气没关， 去关煤气， 没有，猫就一直在屋里嗷嗷叫。然后他的爸爸就说：“好奇怪，你在叫什么呀？”然后猫就一直不停的叫，然后就往厨房走。他爸一走过去闻到，煤气没关就漏了，然后及时就关上，然后之后就是就升官了，就是管家了，黑管家。 很神奇。所以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真的是幸福的点太多了。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 Lemon Tea 的这个问题啊。他说他们家的加菲猫是10个月了，在一个地方买的，买来的时候呢就有点感冒，卖的人说呢说是洗澡的时候没有吹干，所以呢流鼻涕了，拿回来的一周呢就拿那个素诺啊，有一种药味的，喂了一周还是感冒流鼻涕，后来呢卖的人呢又说继续您再吃一周就没问题了，之后还是没用，继续流鼻涕，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开始流那个浓的鼻涕了，实在没办法到医院检查了，说是这个检查了血液啊，显示是疱疹病毒抵抗力低，医生说这可能是一直流鼻涕是鼻支，现在应该怎么办？ 是这样子，他如果病程这么长，我觉得杯状病毒的可能性比较高，并且或者是衣原体和支原体的一些感染，现在我可以把它归为是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一只幽灵猫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原比较多，如果呢血液当中只是验一个抗体水平，并不能说这个猫咪一定有病毒的感染。其实如果讲上呼吸道感染可以讲一节课，40分钟都没讲完。我会建议这家呢首先抗生素从素诺换成多西环素，多西环素您可以去医院找医生来开，然后剂量遵医嘱就好，我就现在节目里先不提。然后呢他的这个上就是说如果是对称性的流鼻涕和老打喷嚏，抗生素的药物选择广谱，并且同时能够对常见的细菌猫的波士杆菌支原体衣原体都能起到治疗效果是最好的，然后检查一下眼睛。再有就是如果您想做一个病毒的筛查，现在有些化验室能做 PCR， 所谓的 PCR 就是把那个病毒的基因扩增一下确定是不是感染，但即便确诊出来呢疱疹病毒还有药物可以治，如果是杯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特效药，因为这种病毒除非是杀病毒药物，吃抗生素只是预防就是控制继发感染，这是一件事儿。另外如果这个流鼻涕不是对称的，是单侧流另一侧不流，那就要考虑其他原因了，甚至可能需要说做一个鼻腔镜做检查。猫咪比较小，我觉得异物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比较罕见，但如果是不对称性的长期的流鼻涕，我们的就转诊中心有鼻腔镜，我们有耳鼻喉专科，现在就是说做一个检查确认一下看看。 好吧，美联综合找杨大夫去啊。韩迪最后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家想买只巴西龟，请问一下怎么挑？您就挑个大的就行了。 巴西龟啊，其实异宠方面，这个我觉得像庞大夫来说， 巴西龟很常见， 是很常见。其实我觉得 就捞着哪个算哪个。 对，我之前朋友讲的一个事情也对，他说很多情况下，你挑漂亮的是没错的，因为呢，它的壳比较有光泽、有活力，眼睛的眼神是闪闪发亮的，不是那种眯缝在那很蔫的。这种只要人家没有做些手脚，十有八九都就是应该是健康的动物，对吧？就去找猫咪和狗狗进行这个比较的话，也都会优先选择那种活泼的、 活泼漂亮、 漂亮没有眼屎，身上没有什么地方掉毛， 精神状态好。 对，我觉得这个是通例，但是具体细节咱们等下一期哪天老 唐 再来。 对、 等唐大夫来。 反正建议就是那个流动摊的，他推着平板车的那个千万 不 要买。 太靠谱。 对，您一定要去那个整个花鸟鱼虫市场啊，就稍微大一点， 有 花鸟鱼虫专门卖龟的那个地方。 而且有点什么地方生病了的话还可以问一下他们 的 建议。 是的、啊，好吧啊，非常感谢杨大夫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了这么多啊，让我们大开眼界，真的是啊，包括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伴侣的这个称谓我们都变了，还有伴侣动物，对不对？好，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也祝大家周末快乐。再次感谢杨大夫， 也谢谢大家花这么多的时间听我们分享这些知识， 受益匪浅，希望啊。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明天是周日，什么内容？ 我们是山西菜， 确定吗？ 山西菜， 好，山西菜啊！你要听的不是山西菜，赶紧找他去啊！好嘞，明天17点咱们再见了。有的朋友问了，说这首歌特别好听，什么名字啊？名字叫做乌啊乌，这是一个来自台湾的一个原住民的组合演唱的歌曲啊，就叫乌呀乌啊。听完了这首歌之后，接下来的非常精彩的节目叫做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再见。